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池。今天是8月23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1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隆重开幕，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锦标赛开幕。 美丽北京蓝再次刷屏，世锦赛头3天，京城将一直有好空气相伴。 市安监局突查危化品管理。 北京今年取消200项以上市级行政审批。 93小长假，市民出游意愿高，红色旅游自由行预订翻番。 今天迎来处暑节气，暑气衰退，秋意渐浓。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昨天下午在国家体育场隆重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宣布锦标赛开幕。国家体育场鸟巢焕然一新，盛情迎接北京奥运会之后的又一体坛盛事。来自20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运动员齐聚这里，将同场竞技再创辉煌。16点57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和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走上主席台，全场响起热烈掌声。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新当选的国际田联主席塞巴斯蒂安科等在主席台就座。17点15分，全体起立，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北京田径世锦赛组委会主席、北京市市长王安顺致辞，向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体育官员、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表示热烈欢迎，祝愿运动员们在赛场上奋力拼搏，争创佳绩。国际田联主席拉明迪亚克在致辞时赞赏中国在普及田径运动方面所做的重要贡献，对中国为本届世锦赛所做的精心准备表示衷心感谢。17点28分，习近平宣布2015年北京国际田联世界田径锦标赛开幕，顿时全场欢声雷动。刘延东、郭金龙、杨洁篪出席开幕式。本届世锦赛为期9天，中国体育代表团由32名男运动员和38名女运动员组成，将参加47个项目中的34项比赛。 随着世锦赛开幕式帷幕的拉开，备受关注的开幕式文艺演出也揭开了神秘面纱。短小精悍的文艺演出不仅呈现了浓厚的人文色彩，更向世界展现着北京的青春、开放与包容。新闻广播记者马俊采访了开幕式团队，揭开文艺演出背后的故事，来听报道。 本届田径世锦赛的开幕式以从北京出发，田径让世界更美好为主题。演出现场，草宝宝们在云天使的带领之下开辟田径之路，而象征着田径世锦赛举办32年历程的运动员一路奔跑，在这一过程中，长城烽火台、四合院等老北京历史文化一一展现在世界面前。开幕式总导演贾丁告诉记者，要完成这一切，导演组面临着诸多难题。 在我们的这个开幕式进行前的3小时和我们结束以后的半小时，马上都会有赛事，场地的设施不能动，草坪不能动，所有的比赛的一切的技术要求不允许为我们开幕式让道。以往的艺术家面对这张草坪都会非常头疼，但是我们这回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这回要求把草坪它的优势发挥到极致。 为了更好地利用现有设施，导演组创造性地在鸟巢种下一棵树，这也成为开幕式上的一大亮点。开幕式演出的最高潮，22岁的青年演员胡杰扮演的云天使飞向空中，与本届世锦赛吉祥物燕儿上演了一出燕归巢，唯美的画面给许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胡杰说， 这个涉及到安全，然后就是整个观赏性，反正难度挺大的，稍微比如说像今天有点风不太好把握，所以这个要练很多次。 本次开幕式的总体演出共有近900名演员完成，加上合唱引导人员共有1400多人，而 而导演演员们的辛苦付出也得到了观众的肯定。 这次开幕式感觉到特别的年轻，挺有活力的吧，就感觉到北京包容力很强，自己作为中道主的话也觉得挺触动的。 北京加速度，聚焦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昨天上午7:35，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男子马拉松赛鸣枪开跑，一同进行的还包括10公里大众跑，它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0,000名跑步爱好者参与。这也是田径世锦赛第一次设置大众跑环节。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马俊的报道。 经过35:15的奔跑，来自南京的小伙儿齐顺第一个冲到了10公里跑的终点。齐顺有视力残疾，他曾在2008北京残奥会男子马拉松T12级别比赛中获得冠军。这次来北京参赛，他是为了即将举行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热身。 平时一般的这种大众型的这种马拉松赛事当中，可能选手水平并没有今天这么高。世锦赛啊，让这么多的爱好者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于中国的体育运动的发展，应该说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的李师傅今年51岁了，光是今年就参加了13个马拉松。早上6:00刚下飞机的他，直奔比赛场，以40分的成绩完赛。 必须要来参加，因为北京气氛是最好的，观众的热情，在赛道给你鼓掌，你就忘记了疲劳。 尽管有着高鼻梁、蓝眼睛，但来自法国的夏辉却说着流利的中文。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12年，这一次他是和跑团的朋友们一起奔跑。 咱们跑团的话，大部分都是中国人，还是说中 国？我是唯一外国人。 你是唯一的外国人，跑步你觉得给你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 每个人都需要运动了，所以需要放松一点。 尽管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但每一个迈向终点的人脸上都绽放着满足的笑。从安徽专门来参赛的欧阿姨在赛前受了伤，只好转当跑友们的拉拉队。65岁的市民唐大爷由于年龄限制没能参赛， 当然肯定遗憾了，所以说给我们队里的人道个歉。然后参加那个北马，人过50岁以后才精彩。 男孩小陈在临近比赛结束才跑到了终点，不过他依然收获了朋友们的拥抱和祝福。他们大声喊道： 奔跑吧飞天猪，奔跑吧飞天。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随着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的开赛，到国家体育场鸟巢观看比赛的观众增多，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格外繁忙。据工作人员介绍，尽管人流的增加量不如2008时的高峰值，但是也比平日增长了近30%。为了防止乘客拥挤滞留，奥林匹克公园站在站内外新增6个临时售票点。 据北京晚报报道，为2015北京田径世锦赛服务的2760名志愿者昨天在各自岗位上准备就绪。据统计，本次比赛超过94%的志愿者是90后，而且在今年世锦赛的志愿者中，不仅有双语志愿者，还有3语志愿者，有的人还会8国语言。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2015世界田径锦标赛昨天开幕，伴随世锦赛的是蔚蓝的天空。昨天微博、微信又被北京的蓝天刷屏，一大早碧空如洗，空气清新，不少人纷纷在网上发出感叹，今天又是北京蓝。恰逢周末，看到如此美景，一些平时不愿出门的市民也纷纷走出户外享受好天气。气象部门预计，未来几天这种赏心悦目的蓝天还将持续。据了解，市环保局已经全面启动督查机制，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空气质量监测预报预警会商机制、应急工作机制，在多项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作用下，美丽北京蓝已经出现。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未来几天本市空气质量仍然较好，预计从今天一直到25号，本市空气质量总体都为2级良好。 新闻广播消息，为落实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北京环保部门近期加大机动车排放监管力度，共计检查进京车11200多辆，劝返没有达到国三及以上排放标准或排放超标的机动车277辆。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是 现在在哈尔滨731最正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灼伤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公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我是中国远征军，我为此骄傲，我草民一生，但我和侵略者血战疆场，保家卫国，没有愧对自己的民族。 这是一位113岁的老人曾经说过的话，他叫傅新德，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过中国远征军71军的少校军医，因为曾经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武汉会战和长沙会战等著名战役，在世时被称为是抗战活化石。1943年，傅新德跟随军队进入云南，经历了十分惨烈的滇西大反攻，而那场战役夺回了被视作是中国输血管的滇缅公路，是全国抗日战争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请听新闻广播记者甜甜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在云南省保山市龙陵县的嵩山上，有一组由402件作品组成的中国远征军雕塑群。在抗战老兵方阵里，傅新德的雕像位于前排最中央，他穿着军大衣，双手插在兜里，眼睛凝视着这片他曾经战斗过的土地。1944年，中国军队先后在滇西的腾冲、嵩山和龙陵等地发起反攻。傅新德曾跟儿子傅根林回忆说：“ 打蒙连寨的时候，我父亲的 打蒙连寨的时候，我父亲的卫生院是前线战地医院。打下来的时候，我父亲带着卫生队赶过去，看到跟我父亲要好的一个上尉连长叫高介军，他已经牺牲了，嘴里还咬着日本人的耳朵。当时中国军人抱着对方战死的有80多队， 抱着战死的有80多队。” 由于日军占领了滇缅公路，战斗物资只能靠人背肩扛运到前线。保山市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研究员李志彩说：“ 当时我采访了这个老兵，他们打嵩山，国民党的一个连编着是105个，你说他们吃多少大米？他就一个连队，每一队5斤，那么大的行军锅，那个米呢在里面呢，一颗一颗的看得出来。” 而日军经过了2年多的驻守，早已将滇西的大小城池和山坡洼地都修建成了易守难攻的要塞。嵩山本来只是滇西一座名不见经传的小山头，却因为滇缅公路盘绕其间而被日军视作是军事重地。滇缅抗战专家戈舒亚说：“ 抗战前期什么的，所有的公路被切断以后，只有唯一一条公路就是滇缅公路可以接受国际给我们的一些物资。切断这一条，中国人你就是有多少人你也是手无寸铁。日本人说是嵩山的阵地是插在中国喉咙上的一把钢刀。” 现在我们站的地方是当年日军站的地方， 最前线了。你看，盘旋在等子大山、怒江峡谷两岸这些白色的线条呢，就是滇缅公路的主干道。当时日军的前沿阵地呢，就推到了怒江沿岸，国民党部队呢驻扎在。 今天的嵩山树木葱郁，看上去和其他山头并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走近以后，当年密如蛛网般的战壕却仿佛是一条条巨大的伤疤，盘亘山间，无法愈合。那场战役，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了50000多名将士，用伤亡7700多人的代价，全歼了驻守嵩山的日军1250人。从小便在嵩山长大的村民杨国刚说，提到嵩山战役，大家都会说一寸河山一寸血。 我一个大伯，他给我讲了。 我有一个大伯跟我讲，当时打嵩山的时候，雨下的相当大，整个嵩山凹的地方全都是血跟水。村里面的一个老人跟我说，尸体把很多草木都熏死了，整个嵩山都是光秃秃的，可能直到50几年的时候才长树的。 战斗一直持续了3个多月，当年常年嵩山的战士们不知道，他们用生命夺下的嵩山是滇缅公路上最难啃的骨头。此后滇西战场的日军如强弩之末，步步败退。保山市博物馆文物管理所研究员李志彩说：“ 打嵩山的目的就是为大反攻呢。 打嵩山的目的就是为大反攻打开通道，人可以坐着车进来，武器弹药可以用汽车拉来。在嵩山是我们6个人消灭敌人1个人，打到龙陵的时候就是3-1都不到，等到打芒市就是我们1个人抵他们几个人了。” 滨西抗战是整个亚洲战场最早的大反攻，中印公路通车了，武器弹药全是从这边运进去的，国内大反攻才有条件。 国内大反攻才有条件。 村民杨国刚后来在松山的半山腰上搬来一家抗战遗物陈列馆，馆里有一块石碑，上面用鲜红的颜色写着七个大字：松山有幸埋忠骨。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安监局负责人昨天率队突击检查丰台区和西城区部分生产经营单位的危化品管理工作，重点检查已经责令停产的危化品储存及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管理落实情况，同时对加油站等重点场所的人员管理、成品油销售及储存等进行检查。据介绍，10年间，本市的危化品生产经营企业大幅减少，从10年前的300多家到现在只剩35家，缩减90%。花炮零售点从10年前的2400个减到目前的900个。今后五环内还要实现零网点的目标。目前本市四环内危化品生产经营单位已经全都撤出，四环到五环之间也只剩少数保证正常生产生活所必须的生产经营单位。 新华社消息，今年北京继续加大行政审批事项精简力度，全年将取消200项以上市级行政审批事项。市政府日前印发《2015年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转变政府职能工作方案》。据介绍，北京市政府将对出台的重大改革措施组织开展第三方评估，加大督查力度，对重大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适时进行专项督促检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近日北京市教委联合财政局公布了《北京高校学生访学项目管理办法》试行。两类访学项目的经费将主要来源于市财政拨款，其中双培计划项目补助额度按生均1年10万元的标准补贴给接收访学学生的中央高校，外培计划的补助额度则一般不超过生均1年30万。本条例适用于北京地区普通高等学校，其中双培计划主要面向北京地区普通高校，外培计划主要面向北京市属高校。 据北京晚报报道，前一段时间因为天气原因上涨的菜价终于回落了。新发地统计数据显示，近期蔬菜价格出现连续下滑，不过下滑以后的价格仍然处于近5年同期的高位。统计数据显示，近来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35元，比上一个周期下降9.62%。据分析，近来蔬菜价格回落是因为夏季晚茶蔬菜开始上市，供应状况好于早茶，从而使蔬菜价格连续回落。上一个周期价格连续高起是因为夏季早茶蔬菜供应不足。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表示，后期蔬菜供应整体稳定，价格会表现出稳中有降的趋势。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暑假接近尾声，往年原本开始进入淡季的旅游市场今年却仍然一片红火，这主要是因为今年9月多了一个9.3小长假，这样一个出游价格不高、景区人少不拥挤的假期引爆了市民的出游热情。记者昨天从各大旅行社了解到，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的自由行产品预订已经翻番。今年9月3号、4号、5号3天的9.3小长假不仅让学生的开学日期延后，也将暑期出游的时间向后延长了一周，旅游产品的销售期相应延长。目前9月上旬出发的一些热门产品已接近售罄，国庆出发的线路销售也已接近50%，售卖进程比往年有所提前。还没有来得及报名的市民要抓紧时间选择适合自己的线路。 新华社消息，根据中国天文年历显示，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14个节气处暑，标志炎热的暑天即将结束，我国大部分地区的炎热情况将出现转折，气温开始逐渐下降。保健专家表示，处暑时节正处在由热转凉的交替时期，天气变化无常，因此特别要注意养生。专家提醒，这一时节要调节起居作息，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在饮食方面可以吃些温补食物。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按照国家重大活动保障措施若干规定的要求，中山公园于8月24日到9月3日闭园，停止对外开放。9月4日，公园正常对外开放。 记者昨天从北京铁路局了解到，为了满足旅客的出行需求，继续增开北京南到济南西和荣城方向的高铁列车。9月2日到11日增开北京南到济南西高4287次列车。9月1日到10日增开北京南到荣城高4217次列车。 京津城际铁路天津站到余家铺站已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同时，京津城际列车运行图也在进行调整，以满足旅客从北京到余家铺中心商务区的直达需求。为此，暂停发售8月28日之后的京津城际列车车票。具体发售日期，请关注铁路部门公告。 临近中秋，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随机走访了北京等地的部分高档酒店、商场，发现一些商家又打着高端定制、尊贵气息的幌子推销高价月饼。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文要求，必须警惕月饼变味儿，奢华月饼死灰复燃，特别要严防公款送月饼等节礼。 记者从北京市民政局了解到，婚姻登记全国联网试点的北京、上海、陕西三地的婚姻登记信息已率先实现了共享。将来如果全国范围内信息联网后，将具备异地婚姻登记的技术条件。此外，北京2005年以前结婚的散落在各区县档案馆的300万条纸质婚姻登记信息，目前已经全都实现了电子化。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北部空气质量一级优，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二级良。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秦倩、抗小夏，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5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呢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3级，最高气温27到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起当众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路边办起展销会，搭帐篷接电线，存在安全隐患。热线回声：一个简化字导致独生子女费难领取，问题最终得到解决。好，下面是详细报道。孙女士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近日在朝阳区十里铺路东侧突然出现了十几顶帐篷和折叠式钢棚，不少商贩以流动展销会的形式在其中贩卖玉器和手串等物品，价值不菲。孙女士表示，设展的区域除了占用公共空间外，还存在私接电线的现象，存在安全隐患。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前往调查，请听报道。 在十里铺东里社区的西侧，数个十几平米的简易帐篷中的玻璃展柜里摆放了各式各样的玉石、珠宝和工艺品。 但是并没有标明具体价格。 这块多少钱？ 这个一万五。 价格就是可以加，咱们再交流，我行说你行还，对吧？做生意。 据了解，这些商品不少都动辄上万乃至几万元，而且没有发票等销售凭证。同时，在这些临时搭建的设施周边，并没有发现相关的营业执照、展销会备案信息，也没有张贴安全规范。 这展销会也没有什么名字，就是凑在一起凑展销的，这是临时的。对，都是围绕着这个北京城了，大兴啊，你看这摆的多了。 此外，记者还发现每个帐篷中都安装了数个高亮度的电灯，柜台中也用灯柜来照明。而顺着帐篷外侧有数根电线被私自接到了路边的电箱里。 咱们这电从哪儿接的？ 电都是乱接的。 那么是谁将这块区域出租给了这些流动商贩，以展销会的名义兜售商品呢？八里庄街道城管队的工作人员说， 如果他有那个展销会的话，我们一定会得到通知，但是我这是没有得到任何通知的。自己搭的帐篷自己卖，他应该是没有合法手续的，这个我们派队员去看看。 就在2010年7月4日，国务院关于第五批取消和下放管理层级行政审批项目的决定，取消了商品展销会登记行政审批项目。但商品展销会作为市场流通领域的一部分，仍然是工商部门监管对象之一，需要有效规范管理。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刘秋实表示， 做这个公共活动的话，还是需要有关部门申请获得批准以后再做，不可能说随便做一个活动。如果涉及到价值比较高，或者说它容易出现那种质量问题的话，从消费者角度来讲，你的权益没有保障，这应该是那城管部门协调这个工商啊查处啊或者处理一下，我比较合适。 热线回声。 新闻热线曾经报道，田先生因为独生子女光荣证上一个不规范的简化字，导致退休后无法领取独生子女父母一次性奖励费。他的独生子女光荣证是上世纪80年代颁发的，当时社会上通用第二批简化字。他名字里有一个京津冀的冀字，写成了这样。 我这个冀是河北那个简称北田贡，当年办事的人呢，为了省事写了一个北，底下划了一横。 由于这种写法现在已经废除，社区拒绝接受田先生的申请，田先生辗转于社区原工作单位和计生部门之间，仍然没能改掉这个字。出示多种证件后，他还是无法证明自己的身份。 户口本、身份证、退休证、独生子女证，还有社会保障局给我开的证明，不能证明我独生子女上的名字是我。哎呀，我们这个政府机构这个一些手续简直是繁琐的呀，这让人哎没法说。 新闻广播记者询问了朝阳区卫计委和田先生所在的街道办，最后社区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就是说明身份证、户口本、退休证等等吧，那些名字是一直使用的名字，这个名字呢是由于过去的历史原因造成的。 等候多时，田先生终于领到了这笔费用，他对这个过程里的周折感慨很深。 本来这件事情当天就可以解决，一拖拖了3个月，所以让人心里很不痛快，是给大家办好事的，你结果最后给设了这么多的障碍，这让人有点接受不了。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龚健，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详细内容以及报道背后的故事，您可以搜索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哇，小叮当好热呀， 快翻翻你的百宝袋。 不用百宝袋，有人保时交车险就好啦。 这是为什么？ 人保时交车险，夏日送冰凉，投保满额就送车载冰箱，冰凉畅爽，超过瘾。 人保时交车险，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路上的司机朋友小心驾驶。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仅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